Let's go! 歌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今天是 Monday， 真的 Monday Blue 啊。然后在前几天 Weekend， 大家应该是过着很开心的 Weekend， 结果在 Weekend 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事情。 难怪你的脸今天这样臭，心情这样糟糕。我还以为你的月事还没有走。 已经走了。 对啊，我知道。 我月事在几时？ 月中。哎，也跟你搭档两年了，小姐。太 谢 OK， 谢谢你哦。我的月事是走了，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呢，没想到呢，昨天的时候发生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怎么又分手了？ 不是，是跟车有关的。 怎样？ 那时候我不小心发生一点点的意外，就是我要转角的时候没有遇到爱。 没有，这什么角度？ 没有遇到爱。 OK。 我的车就是要转过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个摩托车，它加得很快，但是没有发生很大的意外，它突然间就是可以 brake 踩那个 brake。所以呢，发生一点点的小意外呢，就是他站不稳，所以他整辆的摩托车呢就倒在我的车上，结果他的气呢就蹭到了我的车那里。 可是你先错吗？因为你突然转弯，让他措手不及。 不是，其实我真的是驾得很慢很慢的那一种。 行了也有打， 行了也是有打的， 所以他没有看到。 他没有看到，也是他速度很怪很快，所以他来不及踩那个刹车。但是发生一点点意外啦，就是我的车蹭到他的气而已。 他人没事吧？ 他人没事，我也没事，就这样子我们 settle 了，就 is OK 没关系，我就往正能量的去想。 All right. 结果我一下车的时候，我以为没有事情的，然后我一看的时候，哇，我的门啊，车门那里啊，全部那个气啊是很大块、很大胖的，不是一点点的那一种的。我一下车我就，哎呦，惨了，要怎么办、啊？ 请问人还在吗？他还在吗？ 他人还在，他走了，因为我们已经 有跟他拿电话吗？ 我没有，因为他一直 要跟他拿电话，如果有赔偿，可能可以去找他。 因为他一直哭了，他是女孩子来的， All right. 他就跟我说 sorry， 我不小心的，我没有看到等等之类。我是一个很心软的人，我看他这样子留言。然后就说哎算了，我 没有人可以心软，但是不能笨。你至少要拿手机做个 backup 吧，有可能有时候要报案可以用到啊。不是心不心软的问题，这个是个 procedure 来的 ，right？ OK， 可以，那是我的问题，好不好？所以到最后呢，我真的是慌张了，就说哎怎么办啊？这个气有点大啊，我怕我擦不掉，所以我就一直问 ChatGPT 怎么办？我的男朋友就是 ChatGPT， 要怎么 remove 掉这些东西？结果我就学到了一个知识，就是呢，首先你要摸一下那个车门那个气是不是平滑的，如果平。平滑的话你就可以擦得掉，如果是那种凹凸不平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你的气了，很难擦得掉的那一种。所以我一摸的时候平滑的 OK 啦 Sector 可以不幸中的大幸。 是，而且呢你就要买的这个 remover 呢，就是去除掉那个气的话，你要买的它的一个名称叫做呢 Rubbing Compound 啊。 我还顺便交代一个 Rubbing Compound。 我觉得不管怎样，我希望这是你跟那个女生今年遇到的最后一个小小的灾难啊！这个过后呢就雨过天晴，不会再有更多的灾害了， 一定不会的、right、是 希望人没事就好了， 人没事了，健健康康还是在这个世界上。 哎呀，快安慰你，去到他去转钱给他了 OK 啊，转钱 OK 啊，来守住故事 Beyond Trend。你知道我今天发生了什么开心事吗？你知道我今天发生了什么心酸事吗？你知道我有什么故事要和你分享吗？ 你要听你我他的故事都在勾炫变变变 歌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丁玲的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 歌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炫变变变， 八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前几天呢我就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但是是一个不幸中的大幸啊，所以大这个幸运的事情呢此刻就是在我的身边啦。所以今天变变变就来跟你聊一下车的变变变。当你驾车的时候，车有没有带给你一些快乐的事情呢？我觉得我驾车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呢，前面的车突然间驾很慢，就是在给我 signal 说呢前面有一个大坑了。 哇、wow, 他怎样给你 signal， 你怎样 get 得到的？ 你一看他慢、驾驶比较慢一点点的话、放慢速度的话，肯定前面有问题呀、 结果前面发生了什么？ 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坑，如果前面没有车的话、我又看不到的话，我驾车速度快一点点的话、可能那个车就会蹦蹦、很可怕、如果你遇到大坑的话、 所以你有 sense 到当时那辆车有在 提示你说哎、小姐我们要往另外一边走了。 对对对， 我完全 get 到这个东西才避免了那个大坑。 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开心的事情、又或者是我们过那个墩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堵。那如果你前面没有车的话呢，你自己驾车比较快， 而且有时候太暗会看不到， 对，太暗看不到，然后你整辆车就会很危险，就嘣嘣这样子发生意外的嘞。 所以我觉得有那种很棒的公路使用者真的要道谢他，或者是像有时候我们要切换那个 lane， 在安全的情况下，那个人他让我换进去那个他的 lane， 我会这不懂大家对不对，对不对，大家可能不要学，就我会开一下那个 double signal 一下子，就表示感谢。 我看到这个，就算他差我对我都会觉得it's OK 啦，他有感恩我，我就 OK 的那个心情。 而且我通常都会摇下车窗，就放出一个手势， 什么 就讲说谢谢你，这样就感谢他，会打个招呼这样子。 你会打招呼啊？我遇到过一个安哥呢，他插进来我的这个 lane 的时候，他有打招呼，但是他不是打招呼，他是比一个爱心。Thank you。 假的， 比一个爱心手势，我就心软了。我就说， 文明突然间使用道路没有那么火大了，对不对？ 对， 大家只能文明使用了，然后适当的给一个爱心，在安全的情况下，好不好？ 是，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回来我们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开心的事吧。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Taeyong 的《关斗》。Taeyong 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11号下午5点呢，在 Ideal Life Arena 帅气的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fansopr.io 或者是呢，现在上到狗圈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浏览狗圈的 NY。 狗圈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狗圈变变变， 八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狗圈变变变。 狗圈变变变，八卦呢就在这里啊！今天的八卦的话题就是呢，你是一个经常驾车的人吗？驾车的时候呢，有发生过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开心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经常驾车的我，驾车发生过的开心事情是那条路很顺，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因为没有塞车嘛，就不会浪费很多时间。 尤其是在你赶时间的时候，那条路呢是没有塞车的时候，哦哟，此刻呢，哦哟，好幸运的事情啊！ 讲讲不塞车，因为我们像上班时间4点到8点，我每天回家都很塞车啊。 其实我回的时间还好啦，塞一点点而已，没有严重到很够力塞的那一种。 你遇过最大的塞是怎样塞？ 哇，明明去金马仑的时候，因为 我跟你讲，去那种地方每次塞的， 很塞， 它的 highway 是一直在塞，而且是可以塞整个半天那种。 是，明明1km 的距离而已，可能5分钟10分钟就会到了，结果那一天很塞车，大塞车，你要用1个小时的时间才到。 而且我跟你讲，更令人生气的是，有时候我们开车嘛，特别是我们讲 KL 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以前我记得很早期的时候，你还找我们那个 Smart Highway 吗？那个地下道的那个 Smart Highway。 OK， 知道3块钱。 对，以前我刚用的时候，对我来说是灾难，因为我是巴士那边过来的。如果你懂，我们有用 Google Map 或者是用 Waze 的话，你走那个Smart Highway， 它因为你走在地底下，它上面是很多马路的。 对。 所以它的那个导航会一直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来换去。那你就会很慌张，我走错了是吧？然后到最后你不知道走杰兰顿拉扎还是那个伊斯马尤那边，所以就是很常会走错。以前那时候刚来到城市的时候，我很害怕。 我跟你说，你在 KL 走错路的话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要绕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圈才到你的目的地的。 而且 Mid Valley 那边有一个也是很可怕的 ，Mid Valley 有一个地下道。 那我 每次走错的， 我走不出来， 我真的每次走不出来，真的是马来西亚迷宫 真的是哇，很心酸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回来再跟你分享一下，还有什么事情是比这个更心酸的吧？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d。 狗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派伟俊的《单程票》。 狗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狗炫变变变， 八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狗炫变变变。 狗炫变变变，当你拿到驾照的时候呢，你就会经常呢去驾车了嘛，对不对？所以驾车的时候有发生过什么心酸的事情呢？我最心酸的事就是在小时候的时候，我开门下车以为那个是草地来的，结果呢草地下面是空的，我直接呢跌进这个沟渠里面。 好精彩哦。 哪里精彩啦，这是个悲伤的事情。 OK， 一定在晚上，所以你才看不清楚。 对， 所以你的车停到太边边，已经靠近那个龙岗那边了。所以你一开门你以为是草地，结果就坠下去， 坠下去的沟渠那里。 以了，当时我爸爸妈妈紧张的，哎呦，罗伊，你有洗毛吗？那时候我的脸直接是擦伤的那种，差一点毁容呢，很可怕。 可是开车的是你父母吧？ 啊，我父母、啊、 所以是他们的疏忽，停到太旁边，靠近那个沟渠了、啊，所以才让你踩空掉下去。 不是他们的疏忽，是我的眼睛疏忽，没有看清楚，自己踩下去。问题是我不是他们，所以那一次过后呢，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 parking 的 park 到那么边边、啊，不然呢，等一下下一个受害者呢就是那个下车的人。 对，而且我以前有遇过亲戚，就是有说他们要转弯啊，或者是要、要停车的时候呢， 没有看清楚后面的那个龙杠，他们可能有龙杠， 可是可能开停车技术没有很厉害， 他停着停着就越线了，结果整辆车的其中一个轮胎就这样掉进去那个沟渠里面，还要请那种吊车拖车把它拖起来，就超级麻烦。 我不明白， 我朋友们都发生过， 为什么他们要绑到这样边边的那一种呢？留一点空位不可以的吗？ 不，有的人很追求完美的，我 可能强迫症、 啊、就觉得要美美镶在那个缝那边，结果就一不留神就这样掉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方面真的要小心、欸。 是 parking 呢？parking 刚刚好就好了啦，不用非常的完美的那一种。OK，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Go 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reasure 的 Yellow。 Treasure 的演唱会呢，将在这一个5月30号，地点是 Unify Arena Bukit Jalil 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ife-asia.com。 Go 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慧君。 Go 选边边边。 八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变的就是呢，驾车的时候啊，一定有发生过一些开心的事情，或者是心酸的事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在驾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很心酸的故事呢？ 确实有发生过心酸的事呢，就是我是一个呢没有方向感的人，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最烦恼最心酸的事情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呢，我会特别没有方向感，然后呢我会时常迷路的。因为呢晚上话呢，如果你要看 wave， 然后要看路牌，而且又暗暗的话呢，你会特别的慌，特别的没有方向感的。这就是我最心酸的事情。 我知道，我就是跟你一样完全没有方向感的。如果世界上没有 Waze 这个 apps 的话，我应该会永远迷路，或者是永远躲在家里不敢出来 的。还真的是。而且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就算有 Waze 或者是 Google Map、也很容易看错、其实 OK， 我们有一点私心的来比较一下，就 Waze 跟 Google Map 哪一个最容易看错。 我觉得最容易看错是 Google Map。 Waze 的话我会了、那个技术。 是吗？ 是。你 因为有 OK， 我自己个人使用体验啦，我觉得 Waze 有时候它的地图没有更新，因为有时候它的路会有点改变，或者是有些地方要弯，它可能有五条 lane， 五条哈，然后他跟你讲要弯左边，讲左边哪一个最左边，中间的左边，第三条、第二条，他没有讲清楚。反正我自己使用，我觉得 Google Map 他会在这方面讲到比较仔细一点点。 是吗？其实 我前年才走错吧，那时候我是想要去安邦吃一家，好像是那个韩国餐 ，OK， 结果他就不能带我去，要跟什么 highway， 超级可怕。我本来10分钟的车程变成20分钟，然后绕了超远的路， 哎呦， 超可怕。我明明我是会看车的人，可是他那个道路就指示不明，特别是你没有去过的地方。 我教你一个方法，怎么看得清楚那个 Waze 的那条路。其实你看它的图案就可以了的。你看那条路的时候，它是最边边的那一个，那你就转最边边啦，你懂吗？一二三四五， 就是我遇过它的那个 lane 有可能有4条、可是它的荧幕上面只显示2条，它是跟你讲左或右，它没有跟你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条 lane、所以我走过，我也是吃过很多闷亏的人啦。 It's OK 啦，正能量， 反正跟你一样啦，就是如果没有 Waze 的话，我们在家就好了，好不好？ 是，所以呢，这个在家也 OK 啊，省钱啊，不用花一大笔钱。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方向感很好的人，恭喜你，你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呐、啊！手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